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看完一整条故事线，池小池陷入了沉默。他简明扼要地发表了观后感。 小瘪犊子。 061对这个定位表示了认可。池小池接着问， 现在是什么情况？ 而061给出的回答让他略略松了一口气。现在距离两人满18岁还有半年，他们还在上机甲学校。这回展燕潮又闹出了幺蛾子来。有几个新转学来的学生还不晓得展燕潮的厉害，当然也不知道展燕潮和季作山的关系。在他们眼里，季作山和展燕潮穿着一样的校服，应该也是身份不低的学生才对。一个叫罗西的女孩看着沉默又英俊的季作山，心里喜欢，就拉着季作山说话。展燕潮发现后冷笑道，这是我的人生，你别动。罗西是最看不惯人生这一存在的，而季作山看起来又实在是惹人喜欢，他就随口道， 成，按照你的实力，你也不需要人生，不如给我吧。 结果那周刚回家，季作山就被憋着火的展燕潮抽了十几鞭子，关进了为他预备的小棺材里。等他被熬得受不住了，展燕潮才得意洋洋地邀请了那天包括罗西在内的所有人，让他们来看看这个人是属于自己的。听到罗西近乎于挑衅的发言，展燕潮冷笑，低头看向季作山。 小季，挺厉害的啊，才见了几面就把人勾搭成这样了。 罗西不客气道， 我在跟季作山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 展燕潮笑道， 好，你跟他说话，我看他不经我允许能跟你说什么。 罗西鼓励地望着季作山，掌心向上平摊着，发出了诚恳的邀请。 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不需要人生，你只需要做我的练习伙伴。 哼，展燕潮颇具好笑。 好啊，听起来是挺诱人的条件，要是小季答应，我就放他走。 你说真的？ 展燕潮拿鞭子一指，嚣张道， 这里有这么多人都是见证。 上一次季作山也接受过这样的邀请，但那时的季作山身上难受得很，只剩下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，留在这里我也能做阿尔法的。再说他也不敢完全信任罗西，他怕那又是一个展燕潮蓄谋已久用来刺探他真心的玩笑。而这一回，季作山摇摇晃晃地抬起手来。展燕潮丝毫不以为意，他相信季作山一定会把罗西的手推开。然而季作山满布伤痕的手竟然轻轻搭上了罗西摊开的掌心，旋即他往前一扑，浑身滚烫地落进了罗西的怀抱中。见状，展燕潮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双颊又辣又热，像是被人狠狠灌了两记耳光。罗西先他一步把季作山接在怀里，潇洒的一拖一抱向后让去。作为一个出色的阿尔法候选人，罗西也生得修肩长腿，体力非是寻常人能比。情况变生突然，展燕潮也没有想到季作山有这样的狗胆背叛自己，一时呆愣慢了一步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急急忙忙地伸手去捉，却连片衣服脚都没有够到。展燕潮暴怒， 把人还给我。 罗西倒退一步， 怎么，展要决斗吗？ 罗西到底是个年轻孩子， 展燕朝眼珠都红了，他看着也有点不安。但是人进了自己怀里，等于选择了自己，这个时候将他还出去，那还了得？展燕朝前进一步，声音沉沉： 放手，还给我。 事已至此，罗西干脆沉下了一颗心，把热得能烤红薯的季作山环紧在胸。 他选了我，你刚刚不是说过，只要小季答应，你就放他走。 说完，他转头问那些同学：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？ 其他人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。展燕朝又急又气，一颗心在腔子里胡乱蹦着，顶着血压直往上升。 他那是烧糊涂了。 我把他带回去，等他烧退了，再看他愿不愿意回来。 展燕朝想了想，觉得季作山肯定会回来，可他的人凭什么跟罗西回家呢？展燕朝固执道： 人给我，我和他的事情不用你管。 难道不是你请我们来看他的吗？这已经不是你和他之间的事了。 展燕朝脸都气白了。恰在这时，季作山低吟一声，像是烧得难受了，在罗西怀里意识不清地动了动，脸颊潮红，嘴唇苍白，叫人忍不住去想那张嘴是不是又凉又软。发觉展燕朝眼神里闪出不善的光，罗西左脚微微后撤，舌尖抵住了雪白的上齿内部。展燕朝只刚刚一动，罗西便飞快倒退而去，长吹了一声口哨，口令验证通过，对接成功，启动 B 级应对预案。一套黑色钢纹的机甲从罗西右腕上的纯钢手环里倒扬而出，转瞬间便覆盖了他半边手臂和右胸。罗西单手护住季作山的腰身，将化钢的手臂横向拦挡，想将展燕朝拦下。他身姿灵巧，最善躲藏，如果展燕朝选择跟他周旋，那他不消半分钟就能找到夺门而出的机会。谁想展燕朝活脱脱一个小疯子，不闪不避，左手握拳，徒手击上了他的右臂。当的一声闷响，罗西的手臂竟然麻了。这种用于日常防卫的机甲，韧度和硬度都无法和战斗机甲相比。罗西怀里还抱着一个人，没法跟展燕朝面对面硬拼，只好使了巧劲，被坚硬机甲层层覆盖的右腿朝展燕朝的膝关节横扫而去，而展燕朝竟生生受下这一击，动也不动，鞭子一甩，卷住了季作山的腰，反手就要去抓季作山的领子。 你们在做什么？ 在会客厅内气氛剑拔弩张时，管家就跑去偷偷告诉了展父。展父到来时，展燕朝竟已经和客人厮撸了起来。展父气急，硬生生叫停了这场武斗。等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更是哭笑不得。对展父而言，妻子早死，大儿子又天生懂事，不需要任何教养就能自立，以至于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二儿子，只能把他想要的都塞给他。不过是为了一个人生斤斤计较，何必呢？他咳嗽一声，先训展燕朝： 和客人打架像话吗？ 展燕朝不屑地嗤笑一声，眼睛却盯着被搁放在沙发上烧得歪歪斜斜、坐也坐不稳的季作山。罗西是个聪明孩子， 只是比赛而已。 谁跟你比赛啊？你抢我的人，我抢回来而已。呸！ 展父有些尴尬，罗西那话显然是在为二人的争斗找个台阶下，毕竟在这个星球上，私人武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没想到二儿子竟然把人家的台阶给拆了，直眉愣眼地往下跳。而等罗西将来龙去脉一说，展父几乎要乐出声来。在他看来，这事儿就是两个孩子在争玩具而已。罗西是客人，展父自然而然地道： 燕朝，你让一步吧，这么些年下来，我看你也不需要。 我不需要，也不会便宜别人，他将来是我的欧米伽，我凭什么把他往外送？ 展燕朝嚣张起来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白眼翻得无比娴熟。听到这话，沙发上的季作山微微动了一动， 展燕朝见状欣喜，一屁股坐在季作山身边，伸手去拍他的脸。 小季，你醒了？ 季作山不作声，只是睁开了烧得水润动人的眼睛，看看他，又看看罗西。展燕朝看季作山清醒了，笑得一排小白牙亮亮的，扯住季作山的手臂，拿眼角撇着罗西，像是一只得意洋洋的小公鸡。 你说你愿意跟他走吗？啊？ 罗西站在那里，对展燕朝倨傲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都把季作山打成这样了，是哪来的信心坚信季作山还愿意留下？而下一秒，如他所料，季作山缓慢地点了点头。展燕朝有点不敢置信，以为是季作山听差了，又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。 我说的是你愿意跟他走？ 季作山这次出声了。 嗯。 如果说他那个点头是往展燕朝左脸上扇了个耳光，那么这声嗯，就是把右半张脸的巴掌也给补上了，非常对称。